今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发表不朽经典著作《关于改进和加强医院管理运营工作四十周年报告》后，4月30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。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崔泰福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和平壤市的卫生保健、医学、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参加。报告人指出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主题65年1976年5月1号发表历史性著作《破天荒第一次基于以人为中心的哲学原理》，全面地概括了医院管理运营原理和方法及其实践问题，并强调都要在敬爱的金正同志的领导下，进一步发扬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的优越性，来积极贡献于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国建设。